那，学花它有要求，今天最后一天，那我应该给重复给大家，我三皈依五戒，要不要？大家要，有没有不要 ？OK。 咁啊，因為今日最後一日啦，所以最後一日今日咧，長老會帶領大家做一個三皈五戒。 好，那重复跟第一天一样，先要要求和尚，和尚代表三宝，那你们就跟着我说，我是用巴利文，如果可能，如果相信就是佛陀的愿，可能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咁 那 啊，咁啊，同第一日嘅程序一样啦。首先，我哋会要求和尚传授我哋呢个三皈五戒。咁啊，和尚系代表三宝啦。咁法师会以个巴利嚟到带大家做呢个三皈五戒嘅。咁法师念一次，大家跟住念一次。如果大家相信嘅话咧，巴利语系一个佛陀嘅语言，所以够咁样嘅相信嘅话，就会增加我哋三皈五戒嘅信心。 那你们已经知道那个要求的意思，不用再讲。那你们跟着我说，先欧嘎萨就是因缘，我们是学佛法，我们是学所有的法都有因缘，所以欧嘎萨， 哦，卡萨， 阿含， 阿含， 班德， 班德， 提萨嘎内那。 迪萨拉内那， Saha 萨哈， 班恰， 班恰， Sila 希拉， Dhammang 他们， Yacchami 雅恰米， Anukampam 阿努坎邦， Katva 卡多， Silam 希拉， Detha Get 他， Me Bhante 班德。 要求三次，这是我们佛教这样。叫我们的意志很强，Dutiyampi， 杜提安比， 欧嘎萨， 欧嘎萨， 阿含， 阿含， 班德， 班德， 提萨拉内那， 提萨拉内那， 萨哈， 萨哈， 班恰， 班恰， 悉拉， 悉拉， 达芒， 达芒， 雅恰米， 雅恰米， 阿努坎邦， 阿努坎邦。 Tua, Katua, silam, silam, deta, deta, mebhante, mebhante, tatiampi, tatiampi, okasa, okasa, aham, aham, bhante, bhante, tisaranena, tisaranena, saha, saha, pancha, pancha, sila, sila, dhammang, dhammang, yacchami, yacchami, anukampam, anukampam, Katva, Katva, Silam, Silam, Detha, Detha, Mebhante, Mebhante, Sankvei, Buddhang, Buddh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Dhammang, Dhamm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Sanghang, Sangh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Buddhang, Buddh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Dhammang, Dhamm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现在我说，你们跟着我说 Yam Vadami Tam Vadeta。 你们说 Ama Bante Ama Bante。 OK， 无解。Panatipata Panatipata Veramani Ve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Samadhyami Adinna Adinna Dana Dana Veramani Veramani Sikkhapadang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Samadhyami Kamesu Kamesu Micchachara Micchachar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Samadhyami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Sura Meraya Majja Pamadatana V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Imani Pancha Silani Samadhyami Dutyampi Imani Pancha Silani Samadhyami Tatyampi Imani Pancha Silani Samadhyami。 现在和尚提醒大家要用真言，用功保护那个无界，你们说阿玛班德，我们同意。提萨拉内那萨哈班查西拉达曼苏拉基塔姆卡托阿阿帕玛德那萨姆帕德塔阿玛班德。OK， 结束啦。 好，而家全受三归五戒结束。 我是说，巴玛多玛楚诺也是法祖经哈。巴玛多， 而家系讲一个八 处。玛楚诺巴丹，阿巴玛多阿玛丹巴丹。ये अपमाता नमियंति ये पमाता यथामता। 好不好听巴黎？什么意思？如果你有不翻译，अपमाता，你就可以唱甘露，你。你有翻译，你就唱蛇，蛇雕的蛇。 头先阿长老就送咗一段嘅巴利文啦，有意思大意就系、是，如果我哋唔放日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品尝到一个甘露；如果我哋放日嘅话咧，就会品尝到一个死亡。 阿巴玛达那咪恩的。那些不翻译的众生，他们不死。有翻译的众生，虽然他们活的为佛法，他们已经死了。 接下来的偈颂继续讲到啦。如果是不放日的众生咧，佢就会达到不死。如果是这些放日的众生呢，虽然他活着，但是他和死亡没什么分别。 那不翻译就是我们有学过，就是能力用真言跟真知在我们的境界。 那不放日的意思呢，就是可以令到在生活之中保持正念正知。 现在我们是学弥勒佛法门，弥勒佛法门就是四位阿拉耶缘起，四位那个如来藏缘起，就是弥勒佛法门。 而家我哋學緊呢個微納佛嘅法門啦。咁微納佛嘅法門咧，主要就係思維呢個阿賴耶嘅緣起同埋如來藏嘅緣起。 那彌勒佛法門怎麼能夠成功？ 咁啊，收集如來佛啊，彌勒佛嘅法門如何可以成就呢？ 我們已經有說明，它能夠成功，因為我們了解，我們有智慧了解外面的所緣就不存在，沒有。 因為我哋可以了解到外邊嘅所緣係唔存在嘅，唔係真實嘅。 所以我們這個能源，外面的所缘的心，就是假的， 所以我哋一个能源出边所缘嘅心咧系假嘅。 如果你了解外面、里面那些分别是假的，所以你能够，发现内心的智慧。 咁如果我哋可以了解到咧？外边同埋内边嘅分别系假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开启呢个内心嘅智慧。 新的智慧，大乘起信论就是说明，就是真心跟，真心跟，清净心，真心跟清净心。 咁啊，内心嘅智慧咧，大乘起信论就讲到系真心同埋呢个清净心。 什么是真心？ 咁咩系真心呢？ 它不是假的， 佢唔系假嘅。 为什么不是假的？ 点解唔系假嘅呢？ 因为它思维真如， 因为佢思维真如。 真如不是假的，真如就是真的心。 真如唔系假嘅，真如系真嘅心。 有没有思维真如？ 我哋平时有冇思维 真的心？ 有没有思维一个真的心？ 那来能够这样做，你要思维清净的心。 要这样做呢，我们必须思维一个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是什么心？ 那什么是清净的心呢？ 就是平等的心。 就是一个平等的心。 什么是平等的心？ 什么是平等的心？ 就是因缘平等，因缘平等就是清净的心， 就是因缘平等，因缘平等就是清净的心。 你发现这个清净的心，条件是你多多修这个真心。 我们可以，我们如果要发现一个清净的心呢，我们要多多收集一个真心。 真心的根本是什么？ 什么是真心的根本呢？ 真心的所依是什么？ 真心的所依是什么呢？ 弥勒佛是说明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是真心的所依。 那弥勒佛是说明是大悲心，大悲心是真心的所依。 没有大悲心，虽然你有清净心，还不是平等的清净心。 那没有大悲呢？虽然我们有清净心，但都不是一个平等的清净心。 你有清净心，不过还不是平等的清净心。 有清净心，但不是一个平等的清净心。 不是说每个声闻达，还这是大乘起信论教你那些道理，大乘佛教的论点经典教你那些道理，不是因为声闻道比较低，菩萨道比较高，没有这种道理。 咁啊，其实实际嚟讲，唔系如大乘经论所讲嘅，声闻系比较低，菩萨道比较高，呢种分别唔系真实嘅。 那些道理就是来让你，研究大乘起信论，让你，靠。这个平等的心， 咁啊，依道理咧系用我哋依啲道理咧系令到我哋有呢个兴趣去研究、了解呢个大乘起信论啦，同埋令到我哋可以依靠呢个平等嘅心。 声闻也会多多修平等的心啦。如果声闻修平等的心，他自然会有大悲。 那他自然也是菩萨啊。 咁其實聲聞咧都有經常收集一個平等心啦，所以如果佢有一個平等心嘅話咧，佢就擁有一個大悲。 不是声闻不能够修平等心，他可以修平等心，为什么不会修平等心？ 唔係講聲聞就唔可以修平等心，聲聞都可以修平等心嘅。 不過，論述菩薩等等，他要讓你了解一些道理，怎么修更快？修更快就是靠平等的心。 只不過咧，龍樹菩薩等等咧，係要令我哋了解到點樣收集先可以更快成就，就係收集呢個平等嘅心。 靠分别心，那你也是修，不过修比较慢啊。 如果我哋依靠呢個分別心咧，雖然依然都係收集緊佛法，但係比較慢。 菩薩道是我们有说明，就是靠般若波罗蜜。 咁啊，菩薩道嘅修行咧，就依靠呢個般若波罗蜜嘅。 般若波罗蜜的境界，就是在世间没有世间，在分别没有分别。在无分别还是有分别，在没有时间还是有时间，这是不可思议，这是弥勒佛说，要领导我们妄想这个境界，这是弥勒佛的大慈悲。 咁啊，般若波罗蜜所讲解嘅道理咧，就喺呢个世界之中。喺世界之中冇世界，喺分別之中冇分別，喺世間之中冇世間。咁啊，彌勒佛嘅法門咧，就係要我哋望向一個境界，呢個係彌勒佛嘅大慈悲。 因為這個彌勒佛的大慈悲，彌勒佛他發菩提心比釋迦牟尼佛還早。 呢個就係彌勒屬於彌勒佛嘅大慈悲啊！咁彌勒佛發呢個慈悲心咧，係比呢個釋迦牟尼佛仲早嘅。 不过他还没有成佛， 不过他而家仲依然未成佛。 他不知， 佢唔急于成佛。 他不知，因为他一直在修这个慈悲。 佢唔急，系因为佢一直咁系一直修持紧呢个慈悲。 所以修慈悲就没有什么急的。 咁因為修呢個慈悲咧，所以就唔會有急。 不修慈悲呢？很急，很急，很急！我要解脱，我有苦，不管你要解脱，你有苦，我要解脱，我就是，我有苦，我的苦不是你的苦，你的苦不是我的苦，我要解脱。 咁啊！如果我哋唔修慈悲嘅話咧，我哋就會變得好急啦。因為我哋要解脱，我哋有苦，所以我哋會收集得好急，就唔會理會人哋嘅苦、人哋嘅解脱啊。因為人哋嘅解脱、人哋嘅苦唔係我嘅解脱，我嘅苦。 我們多半就是這樣開始學佛法。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不學；因為有問題，我們開始學。我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那我先要解決我的問題，我才能夠幫忙別的人。 咁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係咁樣開啟我哋學佛嘅道路嘅，因為我哋有問題啦，所以我哋會學佛啦。咁我哋嘅問題唔係其他人嘅問題，所以我哋要先解決自己嘅問題，先去解決人哋嘅問題。 這是自然的， 呢個係 佛佛在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我们终生有改变，不过这个变化是外面的变化，里面没有多改变，我们都是差不多啦。 咁呢个系一个正常自然嘅过程啦。咁啊，佛陀时代都系咁样嘅。 佛陀的时代，众生的生活，像中国。那个张国的时代很苦很苦。 咁佛陀时代嘅众生咧嘅生活情况啊，就好似中国嘅战国一样，系过得好苦嘅。 在这个苦里面，出现最深的思想家，现在他们还是 影响全世界，不管是东方、西方，也是一样。 咁啊，就係喺呢啲苦入邊啊，先會出現呢啲偉大嘅思想家。無論西方、東方，都係一啲偉大嘅思想家咧，就一直影響緊人民。 在哭，我们是为真理；没有哭，我们就是为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除了真理以外。 咁啊，我哋有苦咧，我哋先会思维呢个真理嘅。如果冇苦咧，我哋就会谂东谂西啊，除咗真理之外。 所以，没有危机，多半人心都在外面，不是在里面。 如果咧，我哋冇危机嘅话咧，我哋嘅心一般就响出边嘅，唔会响入边嘅。 不过，宗教的智慧不但是佛教的智慧，就是心要在里面。所有的大真的世界宗教都是因为，有那些。思想家那些，修行人，他们有碰到不可思议的苦，所以他们有思维在里面，怎么处理这个苦？ 咁啊，其實宗教嘅智慧啊，就係要我哋心停留喺入邊，唔好停留喺出邊。其實無論係佛啊宗教或者其他思想家都係一樣嘅，因為遇到呢啲不可思議嘅苦咧，所以佢哋就想諗辦法要出嚟。 怎么处理这个苦？那就是佛所教的，不是别的。佛教没有别的意思。 咁啊，佛教仲要想教导嘅咧，就系点样出嚟呢个苦？ 佛教它要你解脱苦，没有别的目标。 佛教嘅目标咧，就系要我哋解决呢个苦，冇其他嘅目标啦。 来解脱苦，我们要找在里面，不会找在外面。 解決苦咧，只係通過內邊去解決呢個苦，唔可以通過出邊嚟解決呢個苦。 外面有怨，在心里面有因。如果没有这个因，那不会有外面的缘。 咁啊，外邊呢啲就係苦嘅源啦。不過究竟都係內呢啲苦嘅因咧，都係來自內邊嘅。 所以，弥勒佛他就是教这个方法，因是在里面，缘是在外面。 所以弥勒佛就教紧呢个方法，弥勒佛就教紧呢个方法啦。我哋苦嘅源咧系存在喺出边嘅，咁苦嘅因咧系存在喺入边嘅。 所以，因，你通大因，你自然能够通大缘，你。有通大缘，你不一定有通大因。 咁如果我哋可以通达呢个因咧，我哋自然会通达呢个缘。但系如果我哋只系通达呢个缘咧，未必可以通达呢个因。 因很难了解，因为因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别的因。 因好难去了解，因为呢个因嘅根本就系我哋自己。 因就是我们的心。法就是我们的心， 因就系我哋嘅心，呢啲法就系我哋嘅心。 没有这个因，那所有的佛法没有什么意思，完全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从外面想了解佛法，那不能够成功，是不可能。虽然学问很好，没有办法。 咁啊，如果冇咗呢个因啊，呢、这个。冇咗呢個因咧，佛法就冇曬意思啦。咁我哋冇可能從出邊去到了解呢個因嘅。 这个因跟缘要相应， 咁呢個因同埋緣咧，必須要相應。 那我们要了解那个缘，依照弥勒佛，这个缘就是，我们的那些名称，我们的概念。 咁啊，關於呢個緣咧，彌勒佛就講到係有係。來自呢啲源咧，就係我哋嗰啲名稱同埋概念。 因为那些缘，我们想了解因，想科学就是这样。 因為通過呢啲源咧，我哋去了解呢個因啊，就好似科學一樣。 找真理在外面。 通過呢啲緣咧，我哋嘗試喺出邊創造啲真理。 不過，沒有明，我們也沒有辦法研究，外面研究裡面，啊。不過明，彌勒佛慈悲說明明就是假的。 但如果我哋唔通過呢啲名稱咧，我哋冇辦法研究外邊，研究內邊。所以彌勒，但係彌勒佛都強調呢個名稱嗰啲係假嘅。 不要找在名，要找在事實，在事，事情的事。 我哋唔好依靠呢啲概念名稱咧，我哋要依靠於事實。 這是跟阿含經所教的完全一樣。 呢個係同阿含經所教導嘅道理一樣嘅。 我們終生就是五趣因，十二出，十八界緣起，要了解這個道理，才能夠思維因，這是我們的緣。 咁啊，《阿含經》都教導啦，我哋眾生咧就係個五取運、十二處、十八界啦。咁我哋要通達呢啲緣起，我哋先可以思維個因。 我們的煩惱的根本，不是在事實，是在我們的對事實所有的概念所用的名、句、文、中別的分別啊，就是我們的主觀的世界。 咁我哋煩惱嘅根本啊，唔係來自於事實嘅，係來自於啲事實嘅概念，呢啲問句名別種啊。 這個主觀的世界，就是靠我們的分別。 呢啲名句問別種咧，都係主觀嘅。呢啲主觀嘅概念咧，係來自於我哋嘅分別。 不過，我們的分別先要了解彌勒佛的慈悲。要了解是完全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这些分别呢是完全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这个道理我已经有讲过。 这个道理呢，长老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主观的是假的。 主观的是假的。 客观的我们不了解。 客观的呢，我们没办法了解。 所以我们学佛法来了解客观的。 所以我们要學習佛法，你要了解呢個客觀嘅事實。 靠這靠事實的分別，我們就研究那個客觀的。不過這個還不是客觀的，是還是靠我們的概念。 我哋去研究呢個客觀嘅事實咧，呢個唔係事實嘅本身，呢個都係通過概念。 所以在要一定要了解为什么我们靠我们的概念，不是靠事实。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依靠的概念不是事实呢？ 如果你这样了解，那你可以不靠那个粗的心，就是分别心，你是靠微细的心了解法。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呢，我们就不是靠一个粗心、分别心去了解一个法，是透过一个微细的心。 微细的心就是了解那个我们有教过那个一，就是也是转是，先是就是知分跟相续分。 咁啊，呢個微細嘅心咧，就係我哋要去了解個意啊，了解個意識，呢個言識、業識，呢個自分、相續分等等。 靠這個意啊 ，manas， 我們就分別。 我哋依靠呢個意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分別。 不過我們分別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在主觀的心，不是在客观的心。 但我们一分别的时候呢，我们就存在一个主观的心之中，不是客观的事实。 你了解你已经是在主观的心，那就你能够当下 了解神的法，就是真心跟平等心、清净心。 咁啊，如果我哋可以了解到啦，我哋喺主观，我哋系喺主观嘅心之中咧，我哋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呢个心法，就系、是、一个真心、平等心同埋清净心。 那如果你已经靠分别心，那这个分别心已经是靠你的概念，没有办法，你不是说声闻，只是靠他的概念，这样想也是不对。不过让你了解一些道理，这样才是对。 所以我哋一旦依靠呢个分别心咧，我哋就系依靠紧呢个概念嘅。 声闻也是用概念来超越概念， 咁啊，唔系讲紧只系声闻系依靠概念嘅，咁啊，声闻佢系依靠呢个概念嚟到超越呢个概念。 如果他还执着概念呢，他其实不会变成真的罗汉，他不会有无中解脱。 咁啊，唔係講聲聞係執執心，唔係講緊聲聞會執着概念嘅。如果聲聞真係會執着概念嘅話咧，佢就唔會成為真正嘅羅漢，就唔會得到呢個五分法身。 以前的大德，好像论述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们的声闻道的了解是很彻底的。 咁啊，以前嘅大德啊，例如呢啲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咧，佢哋对于呢个声闻道嘅了解咧，系非常之彻底嘅。 所以，他们来让大家了解，在这个声闻的了解，应该有真心，应该有清净，那个清净的心。所以他们大慈悲，有教真如法门。 咁啊，佢要令到大家了解到咧，呢个声闻法入边应该都要有真心、清净心等等。 来让大家发心，没有发心，虽然我们是学佛法，这个佛法还会有偏见。如果有真的法心，那这个佛法就不会有边界，是不可能的。 咁啊，要令到大家可以发呢个心啦。如果大家有发心嘅话咧，学佛法就会唔会存在偏见。如果唔系嘅话，学佛冇发心咧，学习佛法就会存在偏见。 真的法不会有边界，因为是靠菩提心，菩提心就是靠无分别。 真嘅法入边系冇偏见嘅，因为真法系依靠呢个菩提心啦。菩提心之中系冇呢啲分别。 所以，发菩提心叫做从开始，我们就是为佛陀的心。佛陀的心没有边界，佛陀的心不是靠自心，所以没有边界。如果还是靠自心，那还会有边界。 呢、这個發菩提心一開始咧，我哋就開始思維呢個佛嘅心啊。咁佛嘅心之中係冇偏見嚟嘅。 你要很清楚分别明跟舍，才能够了解我们执着分别，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法还会有自性。不过在思维佛陀的境界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的境界不会有边界。 我哋喺分別嘅之中咧，我哋相信呢個法係有自性嘅，所以我哋有存在一種分別啦。但係佛陀嘅心之中係冇呢啲偏見嘅。 在佛陀的境界，所有的智相都是假的差别，没有一个差别靠自心是真的。这是佛陀所了解的法，这是论述菩萨。 这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等等所教的法。 咁啊，喺佛陀嘅境界之中咧，佢知道呢啲所有法嘅自相咧都系假嘅。咁呢啲都系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想同我哋讲解嘅道理。 所以，如果你相信有真的自信，你还会有偏见。如果你渐渐用功了解这个自信，在佛法里面，就是在缘起法里面是不可能的，你就可以避免所有的偏见，就可以修比较快。 咁如果我哋相信啊，呢啲所謂嘅，如果我哋相信啊，其實冇真正嘅自性，咁喺佛法啊緣起當中咧，呢啲法嘅自性係唔可能嘅，咁我哋就可以避免一切嘅偏見。 不是跟阿含经的意思不一样，是假身阿含经的意思。这是汉传佛教所特别强调。 咁唔係講緊咁樣嘅道理唔係同《阿含經》之中有咩唔一樣，只不過加深咗《阿含經》入邊嘅道理。呢個係漢傳佛教之中特別強調嘅。 四圣谛阿含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佛法的了解的所以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才会有偏见。 咁啊，四圣谛。係我哋所有佛法嘅所依同埋基礎啦。如果我哋冇四聖，唔了解四聖諦嘅咧，就會存在好多嘅偏見。 因为你有偏见，所以，乐是真的还是苦是真的，还是，我是真的还是无我是真的？那这是偏见，跟缘起的深的意思不相应。 如果我哋有偏見咧，我哋就會相信呢啲樂係真嘅，呢啲苦係真嘅，無我係真嘅。呢啲咁樣嘅見解咧，係同緣起嘅法義唔相應嘅。 你是靠分别，分别就是执着分别，执着分别，因为依照大乘起信论，因为你是靠那个意识，意识是靠无根。 咁啊，因為我哋係。我哋有咁樣嘅情況咧，因為我哋依靠嘅係分別，我哋執着分別。咁呢啲分別咧，係依靠呢個意識五根嘅。 我们是用无根了解我们的境界，那我们一定会有那个猴子的倾向，是没有办法，不能够避免的。 如果我哋係依靠五根嚟到了解呢個境界嘅話咧，咁我哋就好容易有呢個馬騮嘅傾向。 这个倾向会比较微细，不过，没有办法避免。 呢啲傾向係好微細嘅，係好難去冇辦法避免嘅。 这个倾向微细呢，人会比较心比较发达，比较微细。不过还是这个倾向是不能够避免的。如果我们是靠意识，这是，那个缘起的生的意思。大圣其实就是教我们。 咁如果雖然呢啲傾向好微細咧，但係點微細好多冇辦法避免啊！如果我哋係依靠呢個意識嘅話，呢個係大乘起信論所教導我嘅道理。 不是说，好吃的东西不是好吃的东西，好姑娘不是好姑娘，好人，好看的人不是好看的人，那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 咁呢個唔係講緊好食嘅嘢，唔係好食嘅嘢，好嘅供養唔係好嘅供養，好人唔係好養，唔係好人唔係講緊呢個意思。 我们都是在这个分别，佛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佛，而且看比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因缘，那个人是，美的人，那个人没有那么美，那个人有那个人才，那个没有人才，那个，利根，那个，钝根，佛都可以看得到，他不是瞎子。 咁啊，佛其實都好可以好清楚咁分別啦，分別得仲清楚過我哋邊個係靚嘅人，邊個係唔靚，邊個係人才，邊個唔係，邊個離根，邊個頓根，佛陀可以睇得好清楚。 不過他同時看到那些都是相待，都是沒有什麼自信，所以你了解而不知足，這是新的智慧。 但是佛陀同時間都看到呢，這些分別只不過是相對的，沒有自性的，所以他了解這種分別，所以他可以不執著。 依照本師的故事，佛有這樣研究無量無量生命，來得到徹底的了解。 通過一些本身故事，佛陀在過去世了解了無量無量的生命，所以可以有這麼徹底的了解。 這是徹底的了解，你不能夠抓它。 這個是一個徹底的了解，因為我們不可以捉取。 這是般若波羅蜜的意思。 這個是般若波羅蜜的意思。 這個真理般若波羅蜜比較跟山裡面的霧霧 mist 這個真理就好像山裡面的霧霧霧 霧霧 霧霧 Froggy 夢不是做夢 Froggy mist mist 霧 夢不是這個睡覺的夢 霧 某 某某 啊呀 ，OK， 某，哎呀，我要学广东话。某很不错，某好像从外面看起来呢，就是很稳定的所言，他就在跟山一样，山在雾在虚空在，都在，从外面看都在。 咁呢啲雾咧，从出边睇咧就好似好稳定嘅现象啦。呢个山响度咧，个雾就响呢度，咁啊好似好稳定一样。 不过你入这个雾，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 但如果我哋走入呢个雾入边咧，我哋冇办法捉取任何嘅嘢。 那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从外面好像存在，从里面什么都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什么都没有自信。 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所要讲解的道理，出面好像存在一样，但是行入去呢，是什么都捉取不到的，因为一切法都没有自性。 我们在那个烦恼的境界，因为我们不了解所有的法是好像无，本来没有什么自信。 咁我哋仲喺个烦恼入边啊，因为我哋唔了解到所有嘅法咧，都好似呢个无一样，系冇自性嘅。 不过我们还是分别依照自信，这是很难避免的，这个倾向是我们的很深的习气。 我们依然呢都会依靠这个法的种种的自性来做分别，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倾向。 那来处理出现这种很深的习气，那弥勒佛慈悲就叫为什么？ 为了要出来这个很非常深的习气，所以弥勒菩萨就教导了我们为识。 一切法空，因为为识，因为阿赖耶，因为如来藏，一切法就空空如花一样。 那么一切法空，因为有这个阿赖耶，因为有这个如来藏，所以一切法是空的。 这个不空，我们抓的所缘之心，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是我装造的，不是从外面来的。 其实我们所捉取的东西不是出面的事实，只不过是我们心造作的东西而已。 如果你能够体会 这个真理，你就开悟了。 嗯， 我们没有开悟，因为还是在心在外面。 如果我们有办法体会到一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开悟的了。我们没有办法开悟，还因为我们的心还停留在外面。 心在里面不是说我待在我的心这个净土会，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还待这个净土会，我待不了。 咁我哋講緊呢個心喺入邊咧，唔係講緊我哋一直 stay 喺呢個靜會入邊。咁我哋如果我哋出咗去啦，我哋就冇辦法再停留喺靜會入邊。 不是說我帶這個雪花，這個 get 啲等等，我受不了那麼重，我怎麼帶不了？ 不是說 我帶， 帶在這裡。 待在我的心里面，雪花，你，他，我，太重，我带不了。 唔系讲咁要带原话其他人响心入边啊，孭住佢哋周围行，咁因为佢哋太重啦，佢冇办法带住佢哋。 不过我带什么，我就带这个愿，这个。缘分，我不会带 Getty， 我不会带雪花，我会带这个缘分，缘分就没有钟情，为什么？因为心没有钟情。 咁啊，唔系讲佢真系带呢个实质嘅缘话啊，其他种种嘅众生孭住佢哋，咁。帶的是帶這種緣力，這個緣力本身就沒有重輕的，因為心本身是沒有重量的。 所以，我的心因為沒有重輕，所以它是空空的。 因為心本身是沒有重量的，所以它的心是空空的。 它能夠帶這個宇宙，它也能夠帶Getty、雪花、燈晶、所有的不同样的众生，他都能够带，因为他是空空的。 所以因为个心咧系空空嘅，所以佢可以沉载呢个宇宙所有种种嘅众生。 他不带那些东西，他就带那些缘分。 哇，缘， 缘， 哇， 因缘， 缘， 因缘的缘，缘分。 咁啊，佢唔帶呢啲種種嘅眾生呢啲宇宙咧，佢就帶個緣分。 因為我帶那些緣分，所以我就開始知道在心裡面那些我可以帶那些緣分，因為心本來就是空。 佢了解到佢心可以帶啲緣分咧，因為心本身係空嘅，所以佢可以帶啲緣分。 如果它不是空，我怎麼會帶那麼多緣分？數不清那麼多緣分在心裡面。雖然那些緣分很重， 咁啊，如果唔係空嘅咧，佢冇辦法沉載咁多緣分嘅。 我還是可以帶他們，那我帶他們。那如果没有障碍，那我的心就清净；如果有障碍，那我的心就不清净。 如果佢带啲缘分嘅过程当中有障碍咧，佢嘅心就唔清净；如果带啲缘分冇障碍，佢就心就清净嘅。 那大乘佛教就是靠这个了解。 咁大乘佛教咧就系通。依靠住咁樣嘅了解， 因為我可以帶他們，因為法就是心，心就是法， 可以帶住佢哋，因為心就係法，法就係心。 那我可以帶他們用智慧，我可以帶他們用無明，有的時候無明，有的時候智慧，都在變化中。 咁帶住佢哋嘅。期間咧，可以用呢個智慧，同時間都可以用呢個無明， 那我就是为在无明啊，有明在明，有无明啊，在分别有无分别。 咁啊，就可以从中喺你思维无明之中有明，分别之中有无分别。 所以，我可以了解菩提心的意思。 所以就可以了解到一个菩提心嘅意思。 我没有这种闻所称智慧，思所称智慧，很难了解菩提心的意思。菩提心的意思不容易。 如果冇呢个闻所成为、思所成为、修所成为呢，就好难真正了解一个菩提心嘅意思。 我们有无明的众生，我们想发菩提心，不过真的发菩提心很难。 我哋有无明嘅众生呢，虽然想发菩提心啊，但系好难真正发到呢个大菩提心。 真的发菩提心，用弥勒佛的道理，就是要大悲。我们没有大悲，所以我们很难发菩提心。 咁啊，發菩提心啊，依住呢個彌勒佛嘅道理咧，係必須要有大悲嘅。咁我哋一般人係冇呢個大悲心。 不是说我是，修声闻道，还是修菩萨道，还是修金刚身，我有什么菩提心？这完全没有这个道理。 唔係講緊你要選擇修聲聞道、菩薩道或者金剛身，如果冇大悲心咧，一切呢啲道都冇辦法分別。 依照论述菩萨，我了解大悲，我才有菩提心。我不了解大悲，我没有菩提心。那了解大悲，不简单。 咁依住一個龍樹菩薩呢，唯有可以了解一個大悲啊，先可以了解到個菩提心。如果冇大悲嘅話，就冇辦法了解呢個大悲心嘅真菩提心嘅真正意思。 所以弥勒佛是说明，在那个《大乘庄严论》 咁啊，弥勒菩薩喺大乘。 Mahayana Sutra Alanga Dasen Jin Drang Yen Lun Mahayana Sutra Alanga Mahayana Sutra Alanga Dasen 庄严经论。 庄严经论，OK。 咁啊，弥勒菩萨喺个大乘庄严经论入边有讲到。 这个庄严经论呢，应该要学，慢慢学，对我们的发菩提心的了解很有用。 咁呢個長老建議我哋應該要學習呢個大乘莊嚴經論嘅，因為佢對於個發菩提心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 那弥勒菩萨是说明，这个菩提树，菩提心是好像一个树，树木的树。 弥勒菩萨呢，系说明到呢个菩提心呢，就好似一棵大树一样。 这个，我们西方宗教也是一直是，比较这个宗教的智慧跟一个树，一棵树。 咁啊，西方宗教啊，都比喻佢哋嘅宗教为一棵大树。 智慧也是树，那个树木它变成大，因为它的根很深。 咁啊，智慧啊，都好似一棵大树一样啦。佢呢棵大树，佢可以长得咁大，因为佢嘅根好深。 那弥勒佛是说明这个菩提的树的根就是大悲，没有大悲呢，我们的树就是菩提树，就小小的树。 咁啊，弥勒菩萨就说明啦，如果我哋嘅菩提树啊，就好似我哋菩提树嘅根就好似一个大悲一样。如果我哋嘅菩提树嘅根系好细嘅， 如果我哋冇大悲心嘅話，咁我哋菩提樹就會好細好細。 如果樹的根很尖，那又刮風，還是有地震，那就倒，馬上倒。 如果我哋菩提，我呢個菩提樹嘅根係好淺嘅話咧，遇到呢啲風球啊、地震就好容易冧。 有很深的根的树，那它就不怕风，不怕地震，不怕什么。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桩子，说明它没有什么用，因为它的木头太硬，不好用。 咁啊，如果呢、這個樹根係好深嘅話咧，佢就唔驚出邊嘅風、地震等等。 不过，这一根树就是，很有生活，很活的。 咁呢啲大樹啊，好似莊子所講啦，呢啲大樹睇嚟好似冇用咁樣，冇咩作用咁樣，因為佢嘅樹好硬啦，但係佢係一個好有生命力嘅樹。 虽然它的外面的部分就斜挑斜。它里面的力量，不可思议。 咁啊，佢出邊嘅啲部分啊，會剝落啦，但係佢入邊嘅力量係非常之不可思議嘅。 所以，所有的我们人类的文化都是拜那个大的树，因为他们是代表，这个，很深的根，很深的根，就是。什么？就是代表很深的心。 咁啊，人類嘅文化之中咧，就好中意拜啲大樹嘅。咁大樹代表嘅就係一啲好深嘅根。咁呢啲深根咧，就代表住我哋一個好深嘅心。 那个弥勒佛，他是比较这个深的根，跟呢，大慈悲。 咁弥勒佛就比喻呢啲深根咧，就深嘅根就如我哋嘅大慈悲。 没有这个深的根，你很难估计，佛陀的解脱的意思，所以需要很深的根，才能够了解佛陀的解脱的意思。 如果我哋冇呢啲新嘅根咧，我哋就好难了解真正了解到佛陀嘅解脱嘅境界。 那从很深的根会出来很厚的那个。茎哈，对不对？stem 哈。 咁啊，从呢个新嘅根咧，会出现一啲好厚嘅根，新嘅根出现一个好深嘅、好厚嘅茎。 那弥勒佛是比较这个茎跟人我们没有办法人，所以我们的根不会很深。 咁啊，彌勒菩薩就比喻一個好厚嘅敬畏，一個忍耐，因為我哋嘅根唔深咧，我哋冇辦法忍。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不容易了解苦 點解而家人唔容易了解苦咧？ 所以我们很难忍法 所以我哋好难忍呢个法忍。 因为我们不能够忍法，所以我们不能够忍不方便，忍那个身体的苦，忍离开我们的那个爱人的苦，在跟不爱的人在一起的苦，病的苦，老的苦，死的苦，我们无法忍，因为我们没有法忍。 因為我哋冇呢個法忍咧，所以我哋好難去忍耐呢啲唔方便、呢啲辛苦、呢啲愛別離、呢啲怨親會、呢啲老病死嘅苦。 那没有法忍，那所有的人就不会明显。 冇呢個法忍咧，所有人就冇咁明顯。 所以，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个修十无量心一照，就是，那个苏德阿朗嘎的，你要怎么说？苏德阿朗嘎的， 阿朗嘎的， 专严论， 大乘专严经， 大乘专严经论，大乘专严经论。 咁啊，收集呢个四无量心啊，依照呢个大乘庄严起论，大乘庄严经论。 依照《大乘庄严经论》，就是，我们可以人，因为我们有不生法，Anuttapatti Dhamma 人，我们 无 可 生 以 法人， 人不生法， 无生法 无 人。 生法。 咁啊，《大乘起信》啊，《大乘庄严经论》入面讲到啦，我哋可以忍一定，因为我哋拥有呢个无生法忍。 人这个不生法，就是代表清净心、平等心。 我哋有呢个无生法忍呢，就代表咗一个清净心，一个平等心。 这是很厉害， 呢个系好犀利嘅。 这是靠无分别心， 呢个系依靠住呢个无分别嘅心。 那个不生无生 法忍， 法 无生 忍， 法忍。 就是靠无分别心。佛教也是靠无分别心，罗汉也有无分别心，所以他能够变成罗汉。 咁呢個無生法忍咧，就依靠呢個無分別心嘅。咁因為呢、這個羅漢都有呢個無生法忍，所以佢可以成為羅漢。 如果他没有超过有分别心，他怎么成罗汉？ 如果佢冇超越呢個有分別心咧，佢咪冇辦法成為羅漢嘅。 不过，依照弥勒佛他的法空的了解，还会不圆满。 咁依住呢個彌勒佛咧，羅漢只不過羅漢嘅法，對於法空嘅了解仲未圓滿。 让他圆满。他就要了解那些道理，不生法、无分别智慧的道理。 要圓滿呢種法空嘅了解咧，就要學習呢個無生法，呢個無分別嘅道理。 所以，他彻底的说明那些道理，靠唯识的道理。 所以弥勒菩萨就通过呢个唯识嘅道理去到彻底呢啲说法，呢啲了解。 这样，罗汉。就，跟佛会变成一样，跟无上佛。 咁样嘅话咧，罗汉就会变成同佛一样噶啦。 那，我们就了解这个，我们的经，我们的人，就是靠我们的，我们有。生根，如果没有生根呢，我们的筋不会活。 咁我哋了解到啦，我哋可以达到一个忍啊，都系依靠住呢个身好深嘅根。如果冇身根咧，我哋就唔会有呢个好厚嘅劲。 从很高的根就出来很多那个智呢，母智。 从呢个好厚嘅茎咧，就会生出好多好多好茂密嘅树枝。 那个木枝，弥勒佛，比较跟我们的能力利益众生，我们的能力利益众生是靠人，我们的人是靠大悲。 咁呢啲樹枝啊，彌勒菩薩就比喻為我哋利益眾生嘅能力。咁呢啲利益眾生嘅能力咧，係依靠住呢個忍嘅勁。咁呢忍嘅勁咧，係依照住呢個大悲嘅身根。 那因为我们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他有我们的只有很多叶子，对不对？ 因为我哋有办法利益众生啊，所以我哋嘅树枝当中有好多嘅叶。 所以他是弥勒佛是比较那些叶子跟 菩萨有很多种缘，每个菩萨有很多种缘，所以他不如涅槃，因为他有像弥勒佛那些缘，所以他活得很舒服，因为他有智慧，不起烦恼，而且因为他慈悲，他的根很深，他就继续留在苦里面。 咁啊，呢啲葉啊，呢啲樹枝上好茂密嘅葉咧，彌勒菩薩就比喻為係同眾生嘅緣啊。咁因為菩薩有好多同眾生嘅緣咧，所以佢決定唔入涅槃。咁佢唔入涅槃，但係因為佢有智慧，所以佢可以唔起煩惱，可以留喺個苦入邊。 他的人是不可思议，像弥勒佛的人的能力是不可思议。 咁咪啲菩薩嘅忍係不可思議嘅，就好似彌勒菩薩嘅忍一樣，好不可思議。 所以大家都要跟弥勒佛学，那些大修行人都要去弥勒佛那边走一走。 咁啊，大家應該多多同彌勒菩薩學習啦。咁好多大修行人都想要去彌勒菩薩嘅住所嗰度行一行。 那因为有那么多不同样的缘，所以他渐渐学用大慈悲留在涅槃，留在不留在涅槃，不留在轮回，这是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 咁啊，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緣，所以佢就用呢個大慈悲啊，唔留喺涅槃之中。 因为他这样，继续留，所以他能够出生在最好的因缘，像释迦牟尼佛，变成王子，最方便来影响很多人。 因为佢唔留响涅槃，所以佢可以等待一个最好嘅因缘出现于世，就好似阿释迦牟尼佛一样，以王子嘅身份出世，影响好多人。 传说所有的印度是会有四种阶级，所有的以前的佛，都是出生在那个Kshatriya 还是婆罗门的原籍，在最好的条件，这样他们能够影响无量无量众生。 傳說當中咧，因為印度社會有四種階級啊，過去所有嘅佛咧都係出現喺呢個婆羅門或者係剎帝利階級嘅，因為咁樣先可以影響好多好多嘅人。 大乘起信论是说明，你出生在生就是生理的生，生起身的生， OK。 就是好的情况，就如果你多修这种法。不留在涅槃，不留在轮回，那你就可以，你的菩萨就变成你的亲属，这是因缘来成菩萨。我们的菩萨的妈妈，也就是菩萨，他的父亲也是很有功德的一个国王。这种国王，这种王后很难得。 咁啊，根據大乘經論咧講到咧，如果我哋可以多多收集，不留響涅槃，不留於輪迴之中咧，出現以呢個聖身出現於世咧，我哋就可以籌集好多籌集好多菩薩嘅親屬啊。咁菩薩嘅媽媽都係一個菩薩，菩薩嘅爸爸本身都係一個菩薩。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修，不留在涅槃，不留在轮回，我们就可以现在改善我们的因缘， 我们的因缘会越来越好，而且未来我们可以像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最方便的因缘、嗯、来影响多人。 如果我们多多收集这个不留在涅槃不留于轮回，我们就可以逐渐改善我们的因缘，最终就可以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出现在一个最好的因缘之中，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以前的文化的理想就是菩萨王，在印尼也有，在印度也有，在中国也有菩萨王，就是理想。 咁啊，喺以前嘅文化，無論係印尼、印度或者中國咧，佢哋嘅理想就係要成為一個菩薩王。 西方文化也同樣的道理，猶太教、耶穌教、那個回教也有這個道理。 咁無論西方、猶太教等等都有咁樣嘅道理， 就可以影響很多人。嗯， 就可以成為一個菩薩王，就可以影響好多好多嘅人。 那你？有哪些条件你就会变成无上佛、 嗯、我们拥有一些条件呢，我们最终就会成为一个无上的佛。 我们的那个影响力很小很小，我们虽然修行好不会成无上佛、嗯、 虽然我们修行很好，但是因为我们影响力很小很小，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无上的佛。 如果你出生在最好的条件、嗯、 如果你有办法 出生在一个最好的条件呢， 最大的现在最大的资本家在 Musk 什么家里面，你出生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发也无法做很多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 出世在一个最大的资本家的家之中呢，例如那个 Tesla 的老闆，如果我们成为他的仔，我们就没办法做很多很好的很好的事。 如果还是有阿里巴巴那个叫 马先生 马云 很厉害的、你出生他的儿子、如果发不够也没有办法。 嗯，发不够什么？ 发不够，发心不够、发的力量不够。 咁、虽然我哋出世为呢个马云嘅仔啦，但如果我哋发心嘅力量唔够咧，我哋都冇办法影响好多人。 所以弥勒佛大慈悲，他自己这样修，让我们。鼓励我们这样修，出生在好的因缘，跟发的彻底的了解，那就是理想。 咁啊，弥勒菩萨都系咁样修，佢都鼓励我哋咁样修，出世响一个好嘅因缘，同埋有一个好嘅发心。 这样像楞严经是说明，你可以完全好像外教。不过不变成外交，你可以完全依照不好的人来度他们，不过你不变成不好人、这是自在。 咁啊，楞严经就讲到啦，我哋因为咁样收集咧，可以外表好似外教一样，但系本身唔系外教；外表好似坏人一样，但系本身唔系坏人，就可以通过咁样嘅方便去度化啲坏人。 那这样。在是观自在， 咁样先至系真正嘅自在，可以称为观自在。 这个唔简单， 呢个系好唔简单。 来，能够这样做，我们先食饭啦。 打坐， 啊，打坐，打坐，对不起。 哎呀，达到咁样嘅目标之前咧，我哋先要打坐。 OK， 先打坐再食饭。为什么要发，然后要那个巴多胃要慢，就我们下午可以继续讲跟继续修。阿弥陀佛， 休息 休息十分钟就 打坐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 阿弥